中聯辦嗰個冇基礎叫停啊，就是因為你冇權力基礎啊嘛，你係冇咗中聯辦唔撚得啊嘛。 咁好正常啊，佢嗱你諗下，喂民望嗰度，因為佢走出嚟講緊延續六八九路線已經失曬民望。咁、 啊、 跟住又佢本身又同啲 AO 嘅關係又唔係好，喺、嗯、商界嘅角度嚟講，我只不過係買大細邊嘅啫。咁即係 hea 住你，亦大部分人都係 hea 住你嘅。咁、嗯、對佢嚟講，喂你話靠自己能力，佢真係可以冇自己嘅能力嘅、 嗯。 買廁紙都唔識嘅人，可以有咩能力咧？同我講。 嗯嗯，係啊，唔係啊，頭先講啊，你話政綱啊，政綱嗰度我再講多次啦。佢唔係佢冇政綱嘅，佢嗰個叫施政框架啊，三樣嘢管治新風格，就係話咩與民共議、用人為財啊，大佬呢、這個好大鑊嘅。你與民共議，你點樣共議啊？嚇、啊，你之前嗰啲咩故宮嗰啲，你有冇共議啊？你滴水不漏。系嘛？喂，你根本上嘅黑箱作业嘅始祖嚟噶啦！喂，梁振英你冇你帮手开路啊，佢做唔到咁多黑箱作业噶。呢几年嚟咧，由三跑开始啊，点样绕过立法会啊，嗰啲拨款啊，到今时今日啊，佢借呢个马会嚟做佢自己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 cash cow 啊，当钱包咁样揿钱啊。喂，呢啲嘢冇佢开路系做唔到嘅。 喂你咁讲，我又提另外一样嘢。喂，咁曾俊华都唔系件好嘢嚟噶。你谂下佢做财政预算案咁多年。喂，嗰五年佢都系不断咁样成立各种唔同嘅基金，将系啊，即系将多余嘅库房水浸嗰啲水啊，泼咗过嗰度，然后益自己有。喂，咁喂，佢都系六八九帮凶嚟嘅。 喂，但系咁样，如果你系讲理财呢样嘢咧，起码佢相对于林郑嚟讲咧，佢系即系佢起码叫做储起啲钱，叫做系，即系佢搞个所谓未来基金啦。喂，虽然好多人都唔 buy 佢啦，喂，但系起码佢系好过俾阿梁振英乱咁揈。而我哋之前都提过好多次啦，梁振英佢即係喺自己即係叫做係做咗特首第二年呢，第二三年呢，其实前年嘅事嚟嘅。嗰陣时佢话有个叫做係小香港嘅计划嘛，喺大陆即係某个呢个南沙度搞个小香港嘛。 海南岛啊。 南沙。 係咩？ 南沙肯定係南沙，点解呢？因为嗰个係霍英东嘅老巢嚟嘅，佢想用呢个小香港呢嚟讨好霍家。然之后将嗰啲咧大，即系香港嗰啲咧退休人士咧，即系或者系冇，即系冇乜自冇，唉，冇自理能力嘅人啦，就全部拱晒上去。 黄杨达模式，游山截考 吓吓，即系咁样拱 Q 晒上去。 我明白。 然之后就叫推高佢自己嗰个楼市啦，定系点样啦？佢系咁样讲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嗰而当其时咧，就传闻讲就系因为阿曾俊华。就自己系即系禁停咗成件事啊嘛，话唔可行啊嘛，系咪？咁但系相对于林郑嚟讲，喂，林郑真系 always agree with her boss 噶、系嘛？喂，你起码曾俊华相对于阿林郑，佢系会自己谂一啲即系官僚嘅理性嘅理由啊，其实系会叫停佢啊嘛，而林郑唔会咯，系咪？喺呢件事上面，你话政府新角色啊，第二。就是努力做出重者啊，咩推动者啊，咩拆墙松绑，喂，呢啲全部虚嘢嚟嘅。你点样拆墙松绑啫？ 拆 咁你系咪会放辣椒先？ 拆墙松绑咪即系加剧炒风。 嗱，我想问你，你会唔会拆辣？会唔会放辣椒先？而曾俊华琴日佢自己就讲啦，佢话会适当嘅时候，其实而家咧美国都加息噶啦，系嘛？即系已经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噶啦，都应该要考虑下咧，喺适当嘅时机咧，做一啲新嘅政策。即系其实暗示系会切辣椒嘅。咁呢样嘢都高下立见啦，系咪？咁第三就是、理财新哲学，头先讲咗啦，系嘛？咁相对而言嘅啫，我唔系话阿曾俊华好，但系起码咧，你两个烂苹果去比较啦，系高下立见咯，呢、這个好明显嘅。咁就薯片啦，佢今日就做咗嗰个叫做系 众筹 啦，系咪？咁啊众筹咧好劲，我哋好似有段片啊，我哋去咗先啊。 奶妈爱将过档打感动，帮薯片集气，难过买 iPhone 啊！ 大家好，我系麦齐光。我是 John 的舊同事。 不止12年仲在奶妈力戰下出任发展局局长，但上任短短12日就因为卷入租津案而下台。为什么家下调转枪头跟单案一样有关？ 他自己亲自跟我写一封信去法庭，